Take your wings for

Do you drive somewhere like Myrtle Beach or Padre Island every year? Hi,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和我相聚在 Billboard 金曲殿堂。1997年，随着电影《Titanic》全球热映，加拿大歌手 Celine Dion 也凭借主题歌《My Heart Will Go On》成为家喻户晓的魅力唱将，甚至曾一度创下了每三秒钟便卖出一张专辑的记录。不过，两年之后 ，Celine Dion 为了实现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身份转变而暂别乐坛。直到02年，已经晋升为妈妈的她，带着专辑《A New Day Has Come》，用音乐向世界宣布，她生命中新的一天已经来临。对于 Celine Dion 来说，生命中全新的一天就是她成为母亲角色的开始。唱片封面上，她和两年前不太一样，少了那种对音乐的傲气，多了几分妈妈的温柔味道。而我们听到的这首主打歌《A New Day Has Come》是整张专辑中的精华，歌曲里表现出的优美大气的确不是一般歌手能够驾驭好的。回归后的 Celine Dion 的嗓音并没有太多改变，她依然能够把握好每个音符带给乐迷们的震撼。歌曲本身也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 Celine Dion 希望美国面对911创伤之后能够重新站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儿子 Rainy Charles 的启发，希望自己能够以母爱保护儿子，看着他在成长的道路上无所畏惧。当然并非一定是角色转换或是怎样，其实对于平凡却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Shatter the walls for a new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美国德州达拉斯热情的阳光孕育出了 Dixie Chicks 这个女子组合的乡村好音乐，她们充满活力的形象、绝妙的乐器表演、个性的服饰装扮以及不随波逐流的观点，为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最初 Dixie Chicks 还只在达拉斯街角演出的时候，就将 Bluegrass、Cowgirl Music、Western Swing 等多种风格相互融合，所造就的新颖音乐也注定了他们后来的成绩。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收录在他们2002年发表的专辑 Home 中的一首好歌 Long Time Gone。在古朴欢快的节奏中，用充满率性的活力嗓音唱出了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和眷恋。在这样的歌声中，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自信。您听到的就是曾经9次获得格莱美奖的 Dixie Chicks 第一首 Hot 100 Top 10单曲 Long Time Gone。 同时这张专辑 Home 也再次让他们成为了史上之最，首周冲破百万的销量，让他们打败了 R&B 第一团体 Destiny's Child， 成为历史上首周销量最高的女子团体。当然这个数字也充分地表明了这个乡村女子组合的超高人气，她们传承了乡村音乐的精髓，又为古老的音乐模式卸去了沉寂多年的戒律。这样的变化带领着 Dixie Chicks 的音乐和我们的耳朵踏入一个全新的音乐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去享受古朴和时尚元素所交织的美妙旋律。

dark skies in my green eyes. It's just that I can't find no cover. These ghosts that haunt me, they get me when they want me. And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for a soul this trouble. And curse or blessing, I'm here confessing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上八点的工人体育场，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国安队的主场，这里永远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加速分泌。工体的霓虹是有表情的，冷艳、高贵或者庄严，让人痴迷。无论你有怎样的故事，在这霓虹绚烂的夜色里，它只是一支舞，一杯酒，一切浮华背景都远淡如烟。私家车99.9进入减压第三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欧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9。

outside, and there you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eyes. How could I be such a fool to let go of love and break all of the rules? Girl, when you walked out that door, left a hole in my heart, and now I know for sure.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Yeah.

Justin Timberlake 作为一个十足的表演者，无法忍受长时间与歌唱绝缘。2002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录音之后， Justin 在 VMA 上表演了他的最新单曲 Like I Love You， 并且大获好评。为 Justin Timberlake 率先打头阵的首支电台播放冠军单曲 Like I Love You， 邀请了 The Neptunes 操刀制作，带着些许乐坛怪杰 Prince 那种即兴的音乐色彩，并非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立即上瘾的作品，但是听上几次就会身临其境。在 Justin 看来，这首歌是最值得发表的作品，因为他树立了一张专辑的风格，在绝对的节奏蓝调中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同时还带出了摇滚的感觉。当然，在试水单曲 Like I Love You 成功之后， Justin 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Justified， 为自己单飞的音乐事业打开了华丽序幕。

getting out of h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t can happen. 嗨，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各位再次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和我一起分享欧美好音乐。今天我们的这位女主角是全球150个奖项的获得者，同时还保持了1亿3000万唱片销量和160次白金认证。所有这些数字都属于巧克力美人 Beyonce。这位音色出众、现场火辣的女歌手，首张个人专辑《Dangerously in Love》带给了乐迷们全新感受。不同于早前的 Destiny's Child 时期的音乐，这张专辑体现了完全私密的 Beyonce。她一人包揽了作曲、制作和录音等各项工作，通过多元性的音乐形态，带给大家新鲜曼妙的音乐表情。其中与 Jay-Z 合作的这首《Crazy in Love》更是红遍全球的冠军单曲。 Beyonce 曾在 Jay-Z 的 Top 10 单曲 Bonnie and Clyde 中现身，于是说唱大佬此次通过这首 Crazy in Love 来投桃报李。其实在初次合作以来，两人相恋的绯闻就不绝于耳。 Beyonce 单飞之后， Jay-Z 更是亲自出马全力护航，后来合作的所有单曲全部问鼎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宝座。当然如今这两位不仅是音乐上的好拍档，更是生活中的恩爱伴侣。喜欢他们的朋友不妨借由这首 Crazy in Love 为即将荣升为父母的两位歌坛唱将送上一份祝福。 When you leave, I'm begging you not to go. Call your name 2-3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 How I'm feeling and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 Cause I know I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r love can do it,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My friends so quietly. Who we think he is? Look at what you did to me. Tennis shoes, I'm even needs to buy a new dress. If you ain't there, ain't nobody else to impress. It's the way that you know what I thought I knew. It's the beat that my heart gets when I'm with you. But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look and do it,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When the flow is slow, go Young B and the R-O-C. Uh-oh, OG, big homie, the one and only. Slick bony, but the pockets are fat like Tony. Soprano, the rock handle like Ben X2. I shake bonies, man, you can't get next to. The genuine article, I do not sing though. I sling though, if anything, I bling, yo. Star like Ringo, war like a green, war red, crazy. After long enough of being aloneEveryone must face their share of loneliness. In my own time, nobody knew the pain I was going through, and waiting was all my heart could do. Hope was all I is about to be If

you're really fine. I hardly knew the pain was so small than I could bear. Still I hear the last words to me.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I won't be so far away. And if you try and look for me, maybe you'll find me someday.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by your side. You just faded away, you spread your wings, you had flown away to something unknown. Wish I could bring you back.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about to tear myself apart. You have your special place.